嫌这个三字经水平低了， 咱讲点深奥的呀，我给你讲讲多有意思。 那要讲深奥的诗经行吗？ 好啊，诗经好，念会诗经会说话 啊， 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你瞧，还真有这么说的。 诗经行，哪句你说吧。 有这么几句啊。 啊， 是光钻菊鸠， 嗯，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您讲讲这几句。 这几句 啊， 行， 您说说吧。什么叫关关雎鸠？ 这就是咱们天津的事儿。 哦，这是天津的事儿。 哎， 怎么呢？ 关关雎鸠吗？ 这怎么讲？ 先说这关关， 关关是怎么回事？ 咱们天津河北不有关上关下吗？ 有啊。 哎，那就是关关。 哦，关上关下就是关关。 关关。哎， 那么菊鸠呢？ 菊鸠啊， 啊， 那是设局叫人给揪走了。 哦，叫人给抓了堵了。 哎，对对对，关关菊鸠。 那么在河之洲， 这没处耍去了，怎么办呢？ 啊， 得了，咱船上耍去吧。船不就是洲吗？ 嗯， 在河之洲， 跑船上耍去了。 哎， 那窈窕淑女 啊，窈窕淑女啊， 怎么意思？ 就是老窈啊， 啊， 打了个一条。 嗯， 把那钱都输给那女的了。窈窕淑女。 好，这么叫窈窕淑女。 窈窕淑女。 那么君子好逑呢？ 啊，君子好逑啊。 怎么讲？ 他就说这个君子啊， 啊， 好打篮球。君子好逑。 哦，君子嘛，好打篮球。 哎，对对对。 那小人呢？ 嗯，打鞋庄。 小孩儿弹球走， 怎 么气啊？这《诗经》里出来弹球了，有你这么讲的吗？ 我讲 是这么讲吗？ 深入浅出，我怕你水平不高，知道不？ 哦，还怕我听不懂？ 哎，那当然了。 哎，不是， 嗯， 您要怕我听不懂，没关系。 怎么样？ 咱再讲点浅的，行不行？ 哎，像这个学庸论孟啊， 啊， 什么《论语》啊， 哎， 那孟子啊。 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好啊， 讲《论语》。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哎，这还真对。您给我讲这么几句吧。 啊啊， 是君不君， 嗯，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怎么讲？ 就这几句 啊。 君不君， 怎么意思？ 君不君呢？ 怎么回事？ 程咬金。 哎，什么？ 程咬金。 君不君是程咬金。 哎。 这怎么讲？ 程咬金在瓦岗寨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嗯， 大伙儿全保着他，你说他是不是君？ 那要是天子，那就是君呐。 是君哈， 是君。 以后他又保了唐王李密了，你说这怎么回事？ 那就不是君了。 你看君不君，程咬金吗？ 哦，那么臣不臣？ 臣不臣呢？大火轮 大。这挨得上吗？沉不沉怎么成大火轮了？ 挨得上啊。这火轮你说什么制造的？ 钢铁呀。 啊，钢铁 啊。 沉是不沉呢？ 那钢铁当然沉了。 沉 啊， 沉嘛，在水上飘着。 在，对呀，啊，这飘着就不算沉了。 不沉。 哎， 你把它扛起来。 这那我哪扛得动啊？ 沉又不沉了，大火轮 啊。哦，这么叫沉不沉，大火轮。 哎，对对。 那么富不富？ 杂彩铺。 杂彩铺怎么回事？ 看呢，杂彩铺铺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看着啊多富啊。 嗯， 虽然富，你拿出那金元宝，你拿出花它，有人要吗？ 那谁要啊？ 哎，富又不富，杂彩铺。 嗯，那么子不子？ 大茄子。 什么词儿？这大茄子怎么都出来了？ 啊，茄子你看看什么色？ 紫色。 紫色。 对， 拿刀切开一瞧，里边什么色？ 白的。 紫又不紫了，这不大茄子吗？ 这什么词儿？这 什么词儿啊？它念出来就好听了。 怎么念的？ 君不君，程咬金；臣不臣，大火轮；富不富，大彩铺；子不子，大茄子。 去。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是您的导游韩涛。说近几年国学成了一种热潮，逐渐的升温。所谓国学，那就是指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学和艺术，像四书五经这些文学作品呢，都属于国学的范畴。那既然有相声讲四书，当然也有关于国学的相声，那就是那段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戏说国学》。其实呢，这段《戏说国学》就是改编自讲四书的，他把这讲四书当中关于四书的歪批保留了下来，并且把相声的内容扩展为整个国学范畴，加进了很多反映新时代特色的包袱，是一段优秀的改良级的相声。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段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戏说国学》的片段。 您这学问大，诸子百家您全研究。 当然了， 真没想到啊，学者。 咱可以探讨探讨。 不敢啊，跟您就是学，哪敢 不不 探讨？ 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我问问你啊， 您 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说啊。 那是是 互动啊，也研究嘛。 是 孔子 啊， 知道吗？ 那知道啊，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 对 对了吧？ 哪年生人？ 哪年生的？这在座都知道。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 活了多大岁数呢？ 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 对， 老话传说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就这么来的。说的对吗？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60了。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阎王还不叫你呢。没事啊， 跟我这儿联系。他说孔子、啊， 咱那说孔子了。啊、孔子，有多少学生？ 这还用问吗？3000弟子。 3000徒弟子。 哎， 完全正确。三千徒弟当中，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那年头有下岗的这么一说吗？ 这就是研究的新课题。 您研究出来了。 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个词儿，不管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都有这种现象存在。 啊，那今天要跟您讨教一下。 可以可以， 您说 啊， 这3000徒弟里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他的书写得非常清楚。有72个下岗的。 您从哪儿根据呢？ 3000徒弟子。 对呀、啊， 这是上句。 是， 还有下句呢。3000徒弟子，72贤人， 是这么说。那怎么下岗啊？ 闲人嘛，闲人就是闲着待着没事儿，在家下岗了。闲人，72贤人下岗的。 哦，这闲人是没事干下岗 的。哎， 朋友，您听着可够新鲜的、啊。 当然了，这是 高人呐、 啊。 我接着您、 还有问题， 您 再问问你。哎，在72位闲人当中，有多少结了婚的？有多少没娶媳妇的？说， 这就更不知道了。 还吹呢？还说他自己知道？ 不是，这确实不知道。 跟大家探讨。 您知道 72位闲人当中，30个结了婚的，42个没娶媳妇的。 42个打着光棍的， 完全正确。 您有根据吗？《 论语》里写的清楚。 哪句呀、啊？ 童子67人。 哎，有这句。 童子什么意思？ 童子就是小孩啊。 童男子吗？ 对呀、啊。 没结婚的吗？42个， 怎么出来42啊？ 童子67人 啊， 6742也。 哎呀， 哎， 您这国学里还有乘法吗？ 这就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还真是。你看， 我再问问你 啊， 孔子最喜欢什么？ 您说 啊，他就是著书立说，教徒弟， 那是工作。 您说什么？ 他的性格最喜欢什么？ 业余爱好。 最喜欢的，按书上的记载 啊， 最喜欢听相声。 您得有根据。 当然有、啊。 您说是根据， 《三字经》写的非常清楚， 哪句？ 性相近， 有这句。 性相近， 就 是他的性格与相声接近。 哎，性相近跟说相声多接近。 对呀、 啊， 为什么 啊？ 他写了《论语》了， 为什么著书啊写《论语》啊？ 不不不， 什么？ 往深层研究一下。 深层是什么呀？ 《论语》就是相声， 《论